拿回吃去吧。 你， 我没事啊，大婶，你先回去吧，别着急啊，回去吧。哎，光玉， 去找何支书，去找。 大婶呢？哎呀，大清早的，您上哪儿啊？ 我上宫去。 甭管我。 是不是找何书记的？ 大婶儿，你可千万别上当啊！你不要找错了庙门，惊错了神儿。姓何的是咱们陈家的头人，他正在此处，他跟你到处追查，头晕两股人。船上有台书城，粮食有台书院。家人呢？再者说了，如今的有才叔跟瘸大爷坐在一条板凳上，您有困难，他能不帮着您解决吗？ 这， 哎呀，大婶子，除了瘸大爷，喏，还有陈广熙呢。啊，不就咱们点事儿吗？好解决啊！您先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啊！大婶子，走走走走吧啊，回家了啊。 起来，我端着这个大碗，东庄一声何支书吃元宵喽，西庄一嗓子何支书吃早饭喽，我就早饭的元宵，我元宵我早饭的。那村里的人对姓何的那意见可大了去了。 嘿，好，就这么干。喊呢？ 何支书， 大的声，大的声。 何支书吃元宵喽！广玉， 素芳，要不是为了你呀，我早就离开这小陈庄了。 你好大的志向啊！广玉，咱们是团员，团员可就不能怕困难。 素芳，不是怕困难，我跟你说，听我跟你说。昨晚上趁着门楼告别欢，又吃又喝又笑的把把谈，鸡鸭鱼肉桌上摆，烟味酒味飞满天。原来是他们把何书记请，何书记，我要问问他，到底依靠哪一边？ 我们一定要相信他， 我相信他，我相信他进了陈家门楼就是人家陈家的人了，人家有鱼有肉有酒有烟的招待他，哼，还不是跟咱们大队长一样吃了个昏天黑地的。 广玉，广玉，昨天是你下田挖沟放水的？ 我没有啊。 没有？那路上的脚印儿是谁留下的？ 脚印儿， 你来看，快，你看脚印。哎，那船上的绳子是你换的吗？ 我没换。 没换绳子，那昨天晚上下了那么大的雨，这绳子要是不换，这船可早就被冲跑了。 是啊， 这又是谁干的呢？你说这

起来素洗完毕，忽听得老藏头请我，也不知把我请出来做么事。我来问问他。我说老藏头哎，老愚公哎，他把我请出来，他人到哪里去了噻？我来找找看。老藏头哎，老愚公哎，哎呦，他倒好，把我请出来，他在这里困住住。我说老藏头啊，你苏醒了 啊？哪一个在打把柄呢？ 把柄，哎呦，还七万呢！我说老藏头啊，你醒来！ 哪一个在打发财呀？ 哎呦，哎呀！我说老藏头啊，你哪睡死啊？ 哎呦，我在睡觉，哪一个在吵我？起起来，我还要。原来是姑娘你来着，老奴不知多有得罪。 你哪不晓得是姑娘我来着？ 哎呦，我要是知道是姑娘你来着，就是给我天大的胆子，我也不敢呢、 有道是啊，不知者不怪罪。我说老藏头啊、哎、你起来吧。好着好着，姑娘我是跟你闹着玩的，你起来。 哎呦，姑娘哎，你喝着我一大跳哎。 哎，我说老藏头 啊，你把姑娘我请出来有么事噻？ 哦，姑娘哎，你借席。你借喜哟， 姑娘我愁有千万，这喜从何来哟？ 赵姑老爷得中回来着，岂不是一大喜吗？ 我话，赵郎他得中了， 中了， 可是真的， 真的哟。哎呦，姑娘哎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的？ 哎呀，我说老藏头哎， 在 你闪开了。 谢谢灶王老爷哦。 哎呀，我说老藏头 啊，你看姑娘我这双眼睛呐、 姑娘哎，你这双眼睛就跟那个水灵铛一样 啊。哎呦，我是说我们赵郎是个好样的、我不会看错你、他是个有出息的人，将来呀一定会发 发 发。 哎呦，姑娘哎，不能再发了，再发就成了发面包了。 哎，老藏头 啊，依我看呐、老夫人这个人呐、就不是个好人。 耶，老夫人怎么能说不是好人呢？ 她总是说我们赵郎不学好，不成才，那人家不也得中了吗？ 哎，中着中着中着。 哎，老藏头 啊，我们把老夫人请出来耍笑耍笑他好不好啊？ 耶，老夫人又不是那个不能不能不能骨，怎么能耍笑呢？ 哪个叫他嫌贫爱富的呀？ 那哪一个去请呢？ 你站一边看姑娘我的。 哼，

是啊。 哎，春红。 哎， 李龙在，待我修本奏于圣上，回家祭祖。 哎呦，小姐爷，你哪是回家祭祖是？还不是想早点救出李公子，好一塔拜堂成亲哦。 下次说话要小心了。 是是是。 李龙在，容乐 是 容乐 岂敢，老夫冒昧来访，状元公莫怪呀。 岂敢， 哎，刘大人请用茶。 我 不知恩赐驾临，有何见谕？ 那日阔场粗读风采，见你品貌不凡，今日仔细一看呐、啊，果然是貌似庞安呐、啊。 老大人取笑了， 才貌双全，国之栋梁也。 大人过奖了， 莫怪万岁喜爱。 什么万岁 啊？就是老夫我也是高兴得很啊。 老大人， 状元公，你的大喜来了。 什么大喜？ 状元公啊！恭喜你少年得志明天下，状元及第谁不如狂

回 再请听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当中的《回十八》。 残念。

谢你的恩典。成名如几根连襟，夕阳当暗处，见寒蝉到宿时，不把花寄回自己愁故啊帮大云呀亮分那天，儿呀你要多保重，这是银台的亲事。再过两天应该要出家了。儿啊你要保重，弟弟母亲不孝儿有妖言变他啊。 杀子王，两家争功王啊。先就推一把 听众朋友，金韵贵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，今天就请您欣赏到这儿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 你人